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76集。沈觉的目光寒凉得像一头冰雪。 徐若愚，咱家待你不薄，咱家早知东厂里有细作，只是咱家没有想到细作竟出在咱家的亲信里。 徐若愚说道。 我没法子呀，督主。 今日的杀局，太后启用了所有的细作吗？ 沈觉的笑容没有温度。 不错，禁军会把山里其他的番子围杀殆尽，今日之局就是您的死局。 佛祖眼皮子底下竟造下这么大的杀业。 沈觉低低一笑。 不愧是太后娘娘，不过要杀司礼监掌印总要有个正经名头，你们杀咱家的名头是什么？ 勾结伽蓝乱党，意图犯上作乱。 徐若愚叹息着摇头，露出可惜的模样。 哎，督主啊，你不该留那个人，他将成为你的死穴。 沈觉不动声色地慢慢后退。 是吗？ 脚后跟已经接触到了山崖的边缘，他余光里看了一眼底下的深潭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他早在下面背了一具和他穿着同样衣裳的尸体，水里淹死的尸体面目水肿，辨认不出是不是他本人。今日的杀局他早有预见，将计就计是为了清理门户，唯有他深入虎口，东厂细作才能够浮出水面，最后他跳崖假死便可脱身。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严丝合缝地进行，他握紧镜铁准备跳崖。徐若愚继续说道。 我把他框了进来，您呐，和伽蓝乱党死在一处会更有说服力，太后也需要家里的照叶作为证据。他孤身入山，那山里面都是禁军的，料想此刻已经没命了吧。 他笑着说道。 督主啊，您也别太难过，横竖你也快上路了，黄泉路上抓紧赶一赶，能追上的。 沈觉后退的脚步顿住，蓦然一惊。 你说什么？ 夏侯令入了山？他心脏猛地揪紧，眼前发黑，所有的计划都在这一刻崩盘。不，不会的，夏侯令很强，他是典鬼部上有名有姓的刺客，他甚至杀了世心绝不会那么容易死掉。他要去找他，他要救他。沈觉咬紧牙关停止后退，拔出镜铁，漆黑的刀刃划出刀鞘，映出他森冷的眼眸。 要反抗，你已经没人了呀，督主。 徐若愚和禁卫兵士慢慢逼近，刀光交织成一片，是刺骨的冰寒。沈觉调整呼吸，24个敌人，禁军的刀法一般，多数没什么章法。徐若愚和剩下三个番子的刀法稍微好一些，若是全胜状态的他，要撂倒他们不是难事。可是他现在病了，头脑昏沉，日光炫目，连睁开眼都吃力。可他不能后退，绝不能。沈觉完成吐息，睁开眼，杀气色如枯霜。徐若愚也缓缓下蹲，做出起手势，微微笑道： 督主请。 秋风斜裹着枯叶在阳光中打着旋，锋利的叶片像起舞的刀锋，空气中弥漫着寂静的杀意，每一个人都是蛰伏的猛虎。徐若愚大喝一声，正要进步挥刀，忽然林子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。 慢着，谁说他没人的？ 声音不大，却缓慢又清晰，每个人都能听见。兵士们顿住脚步，徐若愚惊讶地回过头，沈局还有驰援吗？他们看见丛生的野草和繁茂的叶子深处走出一个人，他满身是血，发髻已经散了，黑发披在肩头，疏疏落落的刘海挡住了眼睛。他双手都握着刀，刀尖淋漓滴着鲜血，他每走一步，地上就印出一个血红的脚印。或许不能称之为一个人，他更像修罗炼狱里浴血而出的恶鬼。他走到近前，兵士几乎能闻到他身上铺天盖地的血腥气，浑身都是血，连发丝都滴着血。他仿佛是从血池里走出来的，分不清哪些是别人的血，哪些是他自己的血。兵士们惊惧万分，他每前进一步，兵士就后退一步。八总见他只有一个人，大笑不止。 我还以为有多少人来救呢，原来是个泥猴子。 他话还没有说完，男人抬手射出一支弩箭，冰冷的亮光没入八总大张的嘴，从他颈后穿出。八总张着嘴倒在地上，鲜血漫涌而出。 是那个疯子，是那个疯子， 有人说道。 啊，什么疯子？ 徐若愚握紧雁翎刀。兵士回话， 这个疯子见人就杀，杀了我们好多人。 男人继续往人群中走，所有人不由自主地后退，让开一条道。雁翎刀对着他，却不敢挥刀。男人一步步朝沈爵走过去，沈爵站在崖上，不自觉地睁大眼睛，黑色的眸中映着那个男人血淋淋的身影。 夏侯炼。 夏侯炼终于走到他跟前，拉起他受伤的右手看了一会儿，抬起沾满血污的脸庞，扯出一个微笑，露出一口白牙，纵使在血渍的掩盖下，他的笑容也暖如灿阳。 少爷，我来救你。 沈觉的眼眶红了，他抓住夏侯炼的肩膀，沾了满手的血。 你个白痴，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 不碍事，别担心。 沈觉定了定神，低声说道。 跟着我跳崖，快！ 夏侯炼愣了一下，转过身道： 不跳。夏侯炼， 不用担心，少爷。 夏侯炼横刀于胸前，一抹金光在刀刃上一闪而过，仿佛一弯湖月。 欺辱你的人，背叛你的人，我夏侯炼。 他咬着牙，字字入骨， 把他们通通杀光。 战斗一触即发，兵士率先冲锋，奔过那四个番子身边的间隙，冲上崖来。夏侯炼大吼： 金铁给我，跟在我身后。 沈觉来不及迟疑，和夏侯炼错身而过。镜铁和夏侯炼的雁翎刀同时腾空而起，他们错位的瞬间完成武器的交换。镜铁落入夏侯炼的掌中，冰冷的刀柄和刀轭刺激着他的神经。他与这柄刀久未谋面，此刻竟如故友重逢。缓缓收紧手掌的那一刻，他仿佛能感觉到刀里沉雄的心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